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八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上一集是第六集，讲了一些比较那个恶心的用餐经验，恶心的用餐经验。然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那个 Emma， 他有留言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然后也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经验，没想到那个恶心的经验也会有，也会有人那个，也会有我们那个伙伴朋友们 也是有共鸣的， 我们回馈。 因为你要想看，我们三个人都吃到恶心的经验，这几率有多高？代表说全台湾人民碰到这种恶心经验的几率会有多高，对不对？就应该也是很有共鸣的， 几乎每个人一定应该或多或少都有。然后他推荐的那本书叫做离群的勇气，就是如何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很自由又不被，又不想被讨厌，可是又不想要跟大家很合群的一本书。然后其实也是呼应我们有聊到的那个近况，上一集的近况，就是一个人过生活过日子。其实我觉得希杰哥是不是很常一个人过日子啊？你刚才是不是一个人去哪里啊？ 我等一下再分享。不过 好， 不过我在当完兵以前是真的超级喜欢一个人过日子，我甚至去游乐园都一个人自己去玩。 酷欸， 直到现在还蛮喜欢一个人看电影，因为不用跟人家，一定买得到票，即使是热门时段，对， 就也是可以安插一个空位给你这样子。我昨天也去一个人看了电影，我觉得我是两边都可以接受，合群的人也可以孤独的人，一个人这样子。好，先讲一下我的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我的近况是，第一个是我最近在玩那个 Launchpad， 翻成中文的话叫做手指鼓，就是用手指去演奏一些那个节奏音乐。然后最近在练那个马里欧这首主题曲，那我有分享给希姐和蓝豆丝听。然后我觉得，再给我多一点时间练习，我觉得我应该会做得不错吧。 其实我觉得你弹的已经很不错了。 真的、 等一下，我刚你有分享给我听吗？ 有啊， 一小段而已，我分享给你的是一小段。 好，完了。 你没有听好，你没有打开。没关系，我原谅你。 我跟你讲， 很好玩，很好玩。 我在加班的时候，我就看到音频，然后来，但是我不敢点开，因为我的那个你也知道 LINE 上面它是没有耳机的，就是我的那个是没有耳机的，所以没有办法。如果一点下去，声音就马上出来了，所以我通常都不会在上班时间点开任何的视频。会太尴尬。 这个的确是一种那个很 不好意思，我等一下马上听下节目了之后马上听。 我传一个新的版本给你啊，两分钟的，就我练的比较认真一点的新的版本，完整的一首。对，手指鼓，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YouTube 搜寻手指鼓，用手指去打鼓的手指鼓，或者是 Launchpad， 会收到比较多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国外流行进到台湾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近况。第二个近况是呢，我上个周末上个周末呢跑去考 TOEIC 口说的考试。 就是那个英检多益的口说考试，然后我有一个很震撼的体验，就是到了考场，那个考场呢的座位有加那个隔音棉，隔音棉的板子，让你跟别的人稍微有一点隔离。然后呢，你在考试的时候呢，会戴全罩式的耳机，耳机旁边会拉一个麦克风给你，让你好去进行口说的考试。然后呢，我去考之前有参考一些经验，他说或多或少还是会被隔壁桌的考生交叉影响到。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没想到一按下，就是主考官一按下那个开始考试的那个按钮之后，整个现场跟菜市场一样，超级无敌有够吵，就是仿佛你走进一家非常热闹的麦当劳，全部人都在讲话，然后这时候他问你题目，你要回答他，可是你的心思一定会被其他的考生那个拉走。我觉得就是要经历过并且好好沉淀下来，才有办法克服这个障碍。我大概是考到第四题第五题才能够完全忽略其他考生的那个一轮猛轰的轰炸这样子。然后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输给他们，他们很吵，我要比他们更吵，我要让他们都考零分。就是当你抱着这种心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克服这个状态。这大概是我的两个近况，报告完毕。 我可以先插嘴一下吗？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考场的设备没有很好，因为我知道说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考托福也是听说读写嘛，那说的时候呢，那个隔音是完全听不到，你就算想听到隔壁的答案都没有办法那种。是真的， 我好羡慕 隔音超好的。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你想要赚钱就拿出好的一点设备来好吗？不要为了赚钱，然后办了这个考试， 租人家的教室弄好。 对啊，就是租人家教室，然后弄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不起考生。因为你看，你都听得到隔壁的声音，想当然耳，他们的声音会不会被录进去？ 加减，我觉得加减会干扰到。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练才。 而且还有一个状况是。那个比如说他第一大题跟第二大题是45秒朗诵一篇文章， 对， 然后朗诵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第一题就有稍微被干扰到，起步就慢了，但是因为前两题真的是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还不是完全不是会难倒我的题目，所以我就大概再花30秒的时间就把它念完了，那剩下后面大概就会空下12到15秒左右的空白期，那空白期你也不可能再讲话嘛，因为他是叫你朗诵文章，你也不可能自己瞎掰一些什么东西朗诵。 对， 那就可以从那个考场里面谁比较慢念完，就是真的那个就是比较弱的那个人。 真的假的？ 然后我觉得会产生一种很尴尬的状况，就是你不想当最后一个念完的人，因为你最后一个念完等于是全考场的人就是会听你那个憋脚的口音。 靠， 然后我觉得 真的太过分了，这是什么考试啊？ 很尴尬，真的很尴尬。我即使我不是那个最后念完的人，但是我也不是最快念完的人，所以那个菜市场的音量会从100分贝逐渐降到50分贝，降到40分贝的时候我可能念完了，然后最后20分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有小猫两三只的在念，然后我就会觉得那，而且通常最后留下来的那小猫两三只的人就是口音啊发音都比较差的那样子的人，你就觉得好害羞哦，怎么会这么害羞？ 我觉得太过分了。 用一个比较具体的那个说明，就是你去上厕所 就大家同时间想上厕所、 那个、对发出流水声 的状态。 对对对，类似这种概念，然后你是最后一个， 对，你是最后一个发出噗噗声的。 哎、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是有考过英文考试的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那种挫折感会加倍的加倍。 真的哎、 就是明明你就已经很紧张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难到哪里去，因为大家敢去报名的一定英文程度都、都有一点英文程度， 应该有准备 一段时间了。对，那你口说口音的话我觉得无可厚非，谁口音就完是 perfect 的，就是不可能啊、口音就是自己与生俱来的音感的问题、但是人家总是有勇气朗读出来吧。然后就居然让人家那种尴尬的，我这45秒里面念完就好了，你管我，你就说45秒啊。 对啊，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后面，对， 真的要有隐私。 为什么你要让我后面的15秒那么难堪？ 对啊，好像朗诵给大家听一样。 对啊， 真的让人很， 而且我就不相信那先念完的他不会被干扰到，就是他念完的你觉得他念得很标准吗？结果录到了就是菜市场的音， 一定会被干扰到，就是早念完的不代表他比较强。 对， 有可能是他脸皮比较薄， 有可能让他乱念。 对，他就是不想当最后一名，然后他就他想要快速把它念完，即使发音错， 或是他就把麦克风拿到旁边去，就是录别人在念。 可能会被考官制止。 哦，是啊， 可能会有效。 对啊，就就自己都不要讲话，然后就拿去旁边，就把它偷偷移过去一点，然后就录别人在念就好了。 比自己讲的还高分，这样子。 对啊，好烦哦。 好烦哦。 好了好了， 这是我的两个经验。好啊。 那希姐呢？希姐的近况什么？ 那我也分享两个好了，一个跟我刚才有关系，那就是啊，其实我上礼拜啊，都是去那个微秀看电影的路上，分别遇到两次外国人，那一次是泰国人，一次是日本人，那我发现他们两个国家的英文都那个发音都很超级不标准，泰国人好像不会发死。T H 那个音字的音，他马上发不出来。那日本人是不管是什么音，好像都发不太出来那种感觉。那比较有趣， 歧视抗议。 没有，我想那个日本是一个老头子哈，然后他穿的西装笔挺，看起来是来台湾做生意的。那应该也是蛮有钱的啦。那他想要去那个超市，然后那个时候就问我，excuse me, 我都没办法发他那种不标准的音了。但是反正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想问 supermarket， 但是他一开始他讲 supermarket， 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后来我想帮助他嘛，我就拿出我的手机，请他拼音给我，然后他就拼super s u p p， 我说哦 supermarket， 然后瞬间懂了他在讲什么。然后后来我就用 Google Map 帮他查到了一家那个超市，然后有趣的是在后面这个老头，我就还指给他看说大概现在我们在什么路，你大概要往哪个方向走，然后他就顺懂那种感觉，然后就扶着我的左手。阿里嘎多，真的阿里嘎多。我刚好左手前一天才去那个广场那边练完身体，所以我左手那个时候正粗壮，你知道吗？所以他扶着我粗壮的左手，阿里嘎多，还一直频频道谢，然后我也是跟他撒啦啦，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国民外交，这样。 真不错，真不错。 但是 等， 你说。 就是你是说他跟你肢体有碰触？ 有，他有。 那他绝对不是正统的日本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完全没有，我有检查。 手上的表？ 没有，我有怀疑过他是不是同性恋。刚好看到我练完粗壮的左手，想要吃我一下豆腐。 是，然后有些人他就是会借过来问路，然后就问你，然后弄得你很麻烦，拿手机出来给他查，但殊不知他同伙已经默默的爬走你的钱包了。 那倒是有可能，但是因为我平常就是非常注意这些小东西的，所以我都会放到他没有办法拿到的位置，这样。就是 不过倒是让我蛮讶异的，就是我以为那个日本这个民族会比较注重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 距离 远跟近要拿捏得很清楚。 对，他居然会碰你手， 他是真的太感谢，因为我跟他耗了大概六分钟。好， 不过是好的经验啦，经验是好的就好。 也是啊， 我真的没有掉 东西，但是还是你身上被贴晶片。 没有必要，我没有什么好好给人家贴晶片。 他趁机就注射晶片进去。 不要想，可是他听太多。现在要不让我讲第二个？ 好好。 第二个就是，我已经连续三个礼拜都有去吃一人拉面，最近一次是在我前天去剪头发，下班班然后吃完饭睡了一觉，然后起来去剪头发，然后剪头发的时候突然超级想吃一人拉面，这时候已经八点多，然后开始在丢所有在台北的朋友有没有要跟我去吃一人拉面，没有一个人要跟我去，后来我就受不了，因为我真的超想吃，然后我就自己赶快开车去，然后现在跟大家讲好消息，现在一人拉面大概我连续去的三次都排不到半小时，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然后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好像太常吃一兰拉面，他不是有卖那个很贵的一盒五包的那个自己在家煮的一兰拉面吗？ 多少贵？这么贵吧？这么贵吗？ 五包750块。 哇哦！ 什么？ 不便宜。 我也觉得 一包150，那你在那边吃一碗要多少钱？ 好像是288。 什么？ 然后就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刚煮了一碗来吃。我觉得泡面版的跟不是那不算泡面吧，就自己在家煮的跟在店内吃的是，我觉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面。但是自己在家煮的也蛮好吃的啦。但是你就是我有请我姐在旁边帮我按那个计时器，帮我她上面说我只要因为我喜欢吃硬的，我就一分半的时候叫我，一分半的时候我要加什么。然后两分的时候喊停，我要关火，什么东西的？这样就是刚刚就煮出一碗我自己还蛮满意的一兰拉面，这样。 好棒的经验！ 我分享完 了。我觉得这种煮面的自己煮给自己吃的，让我想到金城武的《喜欢你》这部电影，他也是跟你一样要掐码表煮面的、 有吗？那部片我没看过。 金城武可以自己掐码表。但是李希姐要他姐姐帮他掐码表、不一样 姐姐、那真的那你只能是明金城了差一点不过是我觉得那个我用想的我不在现场但我想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生活情趣蛮好的经验那蓝豆丝呢 你说我吗怎么结束了这么突然因为你发现 不好意思希姐好像又要补充被我打断 对啊是要增进他和他姐姐之间的感情吗我最近的近况就是其实我最近这两个礼拜过得很轻松不是说没有加班哦但是过得很轻松原因就是我大主管和小主管他们刚好在排休因为年底之前要休完假嘛然后在排休所以呢他们两个重叠到一个礼拜时间就是这个礼拜哇天哪真根本就是天堂我原来知道我原来不是事情太多原来是压力太大而已就我事情还是一样 盯着就会不舒服 对对或是说就会被突然叫住之类的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不在所以就不会有人来突然干扰我的节奏我就会默默的把事情做掉就好了就是email 来就回 email 然后香港同事打电话来就回香港同事intern 有问题就回 intern 然后就不用去顾虑到主管们的心情感受还有要求所以我发现哇这个 你适合当主管 哦好像是哦好这个就题外话我适合当主管这一句留着等一下来补充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两个礼拜过得好爽哦就是完了可是我现在又有点焦虑因为我只剩下最后一天就明天我下礼拜一大主管回来下礼拜四小主管回来啊就有点忧虑了就是觉得怎么快日子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之类的所以 那如果说你们独立在家里做事的话有办法做事吗 你说什么？ 就是你们三个人独自在各自的家里做事，有办法做好事情吗？ 有啊，因为他们还是会看看 email 啊，还是会用 email follow 一些事情啊。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他们 email 发过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在现场，但是我看到 email 的那种感受，我不会觉得有人在看我有没有看到 email。就是我发一个 email 出去，如果我很急的话，我一定走到你的位置告诉你说，欸，我刚才发一个 email 给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就是如果在同时在同一个办公室，就会有这种压力。但是我们三个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我就觉得哇，心情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就好像就是这样咯。然后我们前两天不是才决定今天的主题吗？所以我第二个近况呢，就是我大概早餐不算哦，连续吃了今天的主题四餐。四餐，而且包括他的远房亲戚兄弟姐妹我都先去吃了。 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哇靠，这个主题根本就是为我而设计的，或是我就是为这个主题而生的之类的。就是你们居然可以选到这个主题，我本来不想出声，但是我真的太兴奋了，所以我没有跟你们说。就是靠这个主题，就是应该要先拿来当压轴，要不然就是头奖的啊，怎么会放在中间呢之类的。这一季的中间， 你讲成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把这次的主题放在我们的档案名称上，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要卖一个关子嘛。 对， 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不说出主题是什么。 对，千万不要说，就是说它有庞大的家族就好了。它这个主题你以为就这样吗？没有，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它有族谱的，各位知道吗？ 等一下再等你介绍他的， 没错， 兄弟姐妹 还有远房亲戚。对， 好，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公布我们的主题啊？ 在下一个阶段回来咯。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公布咯。好，等我回来。好， 拜拜。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我们呢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是Dumpling。 没错。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Dumpling 是什么？ 你们英文好不好？其实我 没有。 那是什么？ 就 Dumpling 嘛。 水饺， 水饺类的食物。 没有，水饺类不能加一个类，水饺是水饺， 是水饺。OK， 对，但是水饺它不只是只有水饺 哦，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饺家族。 等，我有一个小疑惑。先帮我解惑一下， 没问题。 所以他真的是水饺家族的那个名称是由水饺来统包吗？不是由包子来统包吗？不是由、 应该是说，你不能泄露他的亲戚有谁，就是，应该是说，如果这是他的亲缘皇亲国戚亲戚里面中，以水饺的角度，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水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水饺家族。家族。那如果说另外一个主题介绍他的亲戚，那我们就要以他亲戚为主轴画族谱。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一兰拉面，但是他可能远房亲戚有王子面。 可是我们今天讲一兰拉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兰拉面的族谱。但是改天我们讲王子面，就王子面家族族谱。 所以这边这没有那个高低远， 对对对， 高低之分，就纯粹只是无法分。 对对对对，要看你从哪一个视角去看它，哪一个角度去看它。 好好，我解惑了，我解惑了。 你解惑吧，哈。还要再一个例子给你吗？我有再一个例子。 不用不用不用。 OK， 好。 好，说说说。 例如说，你的表妹，她是你的表妹，以你的角度，她是你的表妹，但是以她的角度来讲，你是她的表哥。 这例子烂透了，但是我接受。嗯， 就是那种感觉。 OK， 懂吗？ 我只是想要知道说。就是他是不是比如说黑猩猩上面有一个叫做灵长类，那个水饺是不是灵长类？ 没有没有，不行不行 的那样子的身份， 其他的 没有 的 没有到那么高，对对对，家人不尊重。 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很崇高的地位，所以没有一个可以高上下，顶多是某一代是比较。基因突是用基因突变吗？还是说遗传有基因有改进或改变，所以到了下一代，它可能不叫水饺，它可能叫做馄饨之类的。 嗯，还有那叫什么扁食？ 对，就是可能就是基因的不断演进之后，它有可能改变其他种样子，但是。都是属于在族谱里面这样子。好好，我先说。 好好， 我这两天呢，因为应该是前天吧，知道要讲这个，我这两天疯狂的吃他们，他们 吃他们，好可怜哦。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他们家族，所以呢，我最近只是在。节食，因为要真的很残忍，因为我超喜欢吃他们的，然后又方便又好吃。可是呢，因为他们常常跟淀粉，他们身上就带一种淀粉基因，所以就是让我又爱又恨，又爱又恨。所以必须就是要克制自己不去吃他们。但是因为接到这个主题太开心了，就完全解禁。哎，我是为了研究而去进食的。这种研究精神你们可以体会吗？ 太棒了太棒了， 有点感动， 可以请公款。 对，好好啊，我就先介绍我们今天那个主角视觉。好，主角就是水饺。那个因为我太爱吃了，所以我会知道说哪一家的水饺是什么时候应该吃 啊。还有这种？ 对，你以为水饺就是你想吃就吃啊？ No，我先说，如果你今天是很饿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很饿，或是两个人很饿的时候，建议你去吃皮很厚的水饺，或是很大颗的水饺。甚至你可以吃到他的表兄弟姐妹小笼包、水煎包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今天 比较扎实、比较大口， 对， 大分量。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是中午。朋友同事揪你出去吃饭，老板揪你出去吃饭，千万不要提议水饺。 为什么？ 因为你会，你知道吗？水饺就是一口食的食物，一口食的食物。如果有一个水饺让你，所以你看哦，你可以吃几颗水饺？十颗、十五颗吧。 我今天吃了20颗。 好，20颗，他就算给你吃20颗好了。20颗，一口食的食物，你要分几口？20口，20口，你一口可能嚼一分钟吗 ？No way！ 所以你可能在10分钟就吃完那20颗，剩下十几分钟你要干嘛？看着你老板吃面吗？看着老板吃东西吗？太干了， 有道理耶。 所以呢，水饺尽量不要跟同事中午出去的时候吃。除非例外来咯， 他们去买自助餐买便当回来办公室吃，这时候你就可以买水饺回来吃，因为呢你可以避免在办公室里面会议室里面用餐的时间，赶快吃一吃，就说哦我想趴个睡午觉，你就吃完就走出去自己的位置上睡觉了，十分钟搞定。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我要补充询问一下， 请问 刚才提到那个英文检定考试， 对， 怕尴尬，大家不想当最后一个发出 对 this company 的那个人， 对， 不想当最后那个人。可是吃水饺不，跟同事一起用餐的时候，就很怕变成第一个吃完的。 对， 然后经过蓝豆丝的提醒，我有发现，我的确是这样子个性的人，我就很害怕我第一个吃完，然后筷子一摆，我只剩下小口小口喝饮料或喝汤的这种掩饰自己没事干的这种， 对 種， 然后还要想话题，是不是很尴尬？ 超级尴尬。可是我刚才转了一下念，我刚才就在你讲完之后，我瞬间转了一下念，为什么不是他们尴尬？我说为什么不是晚吃完的那个人尴尬？ 因为只有你一个早吃完啊。如果今天大家都点水饺， 我下一次一定要。假设跟同事一起吃完饭，我先吃完，我就筷子大声的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两眼瞪得直直的看着某一个同事，我就看他怎么吃。 我跟你 为什么不是他尴尬，而是我尴尬？ 这种是天性， 怎么了？ 你无法改变的，就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记得记得，还有这一个心法， 你兜个圈骂我吗？ 我在想，我只是在想说，为什么跟英检是相反的？ 我看， 我觉得你可以做个实验 吗？我们前几天不是一起吃午餐吗？ 啊，对啊。对啊， 我吃完的时候，你会觉得尴尬吗？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一对一是还 OK。 那是因为好朋友一对一啊。但是是一群，比如说跟老板呢， 然后又有上下关系什么的。 对啊， 所以、可是我跟别人跟同事一起吃完饭，然后我通常不是都吃最快吗？我吃完之后，我真的就是如果有点不耐烦，我就会故意一直盯着看，就是 人不要脸， 我 天下无敌， 你什么时候才吃完？ 不是不是，我现在刚才讲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概况，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套用到现实生活中做微调，但是不是要去深究，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什么时候应该要在外面吃水饺，什么时候要外带回来吃水饺那种感觉。OK。 这个蛮有道理的，因为真的吃一口吞了水饺真的太快就吃完， 是不是？而且我亲身经历，因为水饺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吃掉20颗水饺。就是20颗，就跟李希姐就平常吃的20颗是一样的。而且以前小时候物廉价美，物美价廉，所以小时候20克的水饺，我保证比现在还大颗，对不对？ 对啊，真的，以前的水饺都比较大，这是真的。 基本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吧？所以我小时候就可以吃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吃20克。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在外面跟大家吃饭的时候，我中午点了水饺，但是呢，我点了15克，他们那边哇哇叫，我真的觉得。你们凭什么啊？就是我又不是叫你们付钱，就是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好像就是你们好像看到什么彗星啊，还是什么陨石啊之类的那种惊讶感？而且旁边都是上班族，百年难 得一见的奇才。 对，我觉得真的太没有礼貌了，就是让我觉得很生气。我就暗暗的发誓说，我再也不要跟这群人出来吃饭，然后点睡觉这件事。因为我觉得15颗是我觉得说我可以吃到15颗，而且我也觉得我中午想吃15颗吃到饱，对啊，就是很自由自在。然后我点10颗，我吃太快的话，我觉得尴尬。那15颗我觉得刚刚好，20颗他们可能会惊讶，没想到他们15颗就惊讶。 那你可以挑战，你可以挑战。不过这个餐饮店可能不太允许，说老板我要13颗。 可以啊，是可以啊。 然后 但是我下次 慢慢往上 挑战，我后来就点12颗了，后来就点12颗了。 哦，你也真的有调整？ 有，我调整过，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还是放弃就跟他们吃饭要点水饺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快吃完12颗水饺，我跟你讲，六分钟就吃完了。 你刚才提到那个水饺的那个皇亲国戚们 啊，对对对， 那你喜欢吃酸辣汤饺吗？ 酸辣汤饺，我觉得它本质上它是水饺，但是呢，它就只是在泡个汤而已。 嗯哼， 就是它是在泡汤的状态上被我吃掉。你能想象你在泡温泉的时候有人把你吃掉吗？ 我的认知就是有分两派的人，我的观察两派的人，就一派的人会认为吃酸辣汤饺干那咧假喷，但是另外一派的人就会觉得哦，可以同时吃到两种美味，就是酸辣汤的酸辣，还有胡椒粉的呛， 我自己 水饺的。 我自己不喜欢，因为酸辣汤有酸辣汤的美，水饺有它的口感，你这样弄在一起，不对，因为水饺它的馅也很重要。对，水饺它的馅也很重要，因为它馅的新鲜度取决于这一颗水饺的完整性，你知道吗？ 嗯哼，不能被那个酸辣汤抢了风采。 对啊，它里面那个馅很重要，我觉得如果你这一家水饺不新鲜，我建议你点酸辣汤饺，但是我这家水饺是新鲜著名的，每天手工限定版的，你就单点就好，单点 OK。 嗯， 那才吃得到水饺精华。 嗯， 好， 我觉得可以办一个小投票。 好， 那个酸辣汤饺爱好的请按爱心。 好， 那个 不行，酸辣汤饺。爱好的请按恶魔图案。 恶魔，喜欢酸辣汤饺的请按恶魔。 对， 不喜欢酸辣汤饺的请按什么？ 爱心。 爱心。 对， 不喜欢的还要按爱心。好好好，没有。 不是，因为我们不是针对酸辣汤饺这个美不美味哦，我们只是觉得你放在一起对不对这件事情。 哦，对不对？好好，简易投票，简易投票。 好，那你们想知道它有哪些皇亲国戚吗？ 好，想知道。 好，我先说一个好，馄饨刚刚讲过嘛，馄饨就是水饺的小表妹。 嗯，它跟炒手有什么不同？ 是是小表妹叛逆期就是炒手。 哦、oh, ，OK， 哦、oh. ， 是不是？ 哦、 oh. ， 嗯，顺懂 了解了解， 是不是？ 真的顺懂， 有道理， 有道理，道理。 我跟你讲，我都有被 我。那红油炒手是生理期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妈妈暴怒期，就小表妹的妈妈成身为妈妈之后暴怒期之类的。 OK OK， 好，了解了解，好好， 然后 继续那个。 再来就是蛋饺，你们知道它是谁吗？ 就你最讨厌吃 的 火锅料啊？ 蛋饺是最喜欢的。 蛋饺是我最讨厌。 抱歉抱歉， 对， 是，对对对对对， 嗯。你知道蛋饺是什么？ 就是外面是用蛋皮做成水饺。 对，它跟水饺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 inside out， outside in。 不是，它就是住在沙漠的水饺，因为他们要躲避那个寒风，然后还有那个抵挡风沙，所以他们皮要比较厚，然后所以是黄色的。 嗯哼， 可以理解吗？ 不太懂它的逻辑，但是、oh. 好，就这样。就先接受这样的设定好了、 就是。对对，他们就是镇守边疆的蛋水饺。 嗯， 因为他们皮是比较煮不烂的，你知道吗？蛋饺因为在火锅里面啊，他们要煮不烂，那他们又要保护色、嗯，所以要镇守边疆边晒。 嗯嗯， 可以理解吧？ 看看，好了好了，然后呢？还有呢？ 还有水晶饺，你知道他是谁吗？ 哦，水晶饺，水晶饺。 我妈妈超爱，超级爱。简单来说，她就是小霸王。 但是呢，真的超级爱吗？我觉得水晶饺就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它就是混血儿，水饺和不同的物种生出来的，就是混血儿。它水饺界的混血儿。因为水晶饺看起来很可爱，煮起来透明透明的，很 Q 弹，对不对？是不是跟混血儿一样？ 对啊， 很可爱吧？但吃下去 不是那样。 不会啊，我觉得超好吃。 不是那样。 哦，每个人个人喜好不同，有人喜欢那个西西亚，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喜欢异国恋，有些人觉得异国恋不能接受这样。 好，锅贴呢？ 锅贴哦。不是超伟大的水饺。 No no no， 它是属于父系基因比较强的水饺。父系基因，你知道吗？通常父系基因和母系基因，就是母系基因都会圆圆胖胖的嘛，然后父系基因呢就瘦瘦高高的。嗯，然后它比较偏东亚。 为什么一定是这样？ 因为晒比较黑啊，晒。太阳比较 等一下，我先要调整我的心态，我不要讲逻辑，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对我自己没有逻辑的要求。嗯，对耶。 哎、欸，等一下，你在哪里没有逻辑？你自己想想看。 我不知道母系基因跟父系基因为什么要圆圆胖胖跟长长高高。 好吧，是我的父系基因和母系基因。 OK OK。 因为通常妈妈都是圆圆、慈爱、慈爱的啊，然后爸爸都是比较刚毅啊、瘦瘦高高的、啊，像军人一样啊，有没有？可以理解了吧？ 好，好，好， 好，还想知道谁？咸汤圆，为什么它跟水饺扯得上关系吗？ 外面是 它水饺皮是什么皮？面粉皮。咸汤圆呢？糯米皮， 对，不一样。 所以他们只是皮不同，但是身里面的基因还有生长构造都是一样。 可是它的煮法和像咸汤圆通常会加一些那个油葱啊，加一些。我觉得煮法也不太一样，吃法也不太一样。 不是 咸汤圆有点比较像是酸辣汤的，不酸不辣。 可是咸汤圆可不可以单吃？可以，水饺都可以煮在酸辣汤里面了，咸汤圆当然也可以单吃啊。 嗯，好像我个人比较少，但是好像我了解你的意思， 是吧？好， 好， 水煎包。 水煎包，福州包，类似这种的， 就对，类似这种。它也是算水饺的远房亲戚，比如说舅舅之类啊，就是那种，家里有一大片田啊，不用工作，然后待在家里的舅舅，有没有？就胖胖的那种舅舅。 那我可以提一个吗？ 是什么？ 那个麻薯冰淇淋。你没有吃过吗？麻薯冰淇淋 有吃过，但是 他连亲戚都不算，我觉得应该是他应该是 他不同、欸 那个、外国人想要学外国人想要学某一国的人，然后伪装成他们的样子，然后被识破这样， 有一 被识破，所以还被人家用叉子戳这样。 冰淇淋不能放在这个族谱哎、 欸，他没有办法族谱，还是 外国人仿冒 的？ 对，他可能是外星人想要装成地球人哦。 也是， 他是外星人想要装地球人。 人家的血是红的，他的血是绿色的，这样， 而且还是甜的， 还是甜的，但是也是糯米皮啊。馅只是咸的换成甜的、啊、 就是他想要假装啊， 那跟豆沙包也很接近啊。 豆沙包可以理解，我觉得豆沙包应该算是突变，因为它跟包子 是长一样的，但是包子里面的血液里、基因里本质还是水饺馅。但是豆沙包可能就是突变，比如说你有什么阴性什么 H 加加血之类的，然后突然变成阳性 B 加加血之类的。 西检师快崩溃了。 然后我要看你们可以耗到什么时候。我已经在看网拍 了。真的 哎，你可以加入啊，你可以组织我啊，我只是要单纯分享我对水饺他们家族有多么敬仰和崇拜而已好吗？ 所以你这阵子吃连吃了四五餐就是 了。哦，对，好了，我要认真讲说，我不是说喜欢水饺就是随便的水饺都好 ，no no no， 我真的有去认真做研究。你知道现在台北市一颗水饺平均多少钱吗？平均？ 四块。 不止哦。好，平均可能是有四块，因为可能有三块、两块，或不三块的，然后五块的，所以六块、七块到平均。现在八叉叉叉，它的水饺大概就一般的水饺是五块钱，然后再多一点水饺是5.5块。 哇！ 然后我们公司很有名的一个水饺呢，是可以讲名字吗？又一村。他已经变成连锁店了，然后但他创始总监在我们公司附近，他水饺现在已经涨到6块钱，好吃。但是我发现更好吃的叫丁妈妈水饺，一颗只要5块钱，根本是佛心来着，在那个上班族精华地段。 台北市有一家很有名的，忘记名字，不好意思，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上次我吃到酸辣汤里面有不知名动物的那一家水饺要7块钱，可是我再也不会去吃了。那个水饺7块钱，对，它7块钱，你大概可以点8个就好了，8个就会跟丁妈妈10个差不多，10个12个差不多。对，它就是皮厚，但是馅没有多。 好， 所以我再也不会去吃。 分享一下，我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水饺的状况。好， 我还没有讲完。 上礼拜回家。好， 等一下， 你还没想完。 还有便利商店的水饺， 请说。 便利商店的水饺一颗是4.9块、 有那么贵吗？ 有，因为一盒49块。 你说盒装的那种？ 盒装的便利商店 要微波的。 OK 微波的。然后它根本就是很像是水饺的孩童，因为它没有来不及长大就被吃掉那种感觉。 没有， 就是瘦瘦扁扁 热水的烹煮， 对，就来不及长大的水饺。 其实我对台北的水饺店完全没有任何的认知，我好像来北台湾好像没有吃什么让我惊艳的水饺店。 好啦，我自己心目中 还有一家，所以你刚才提的那几家我就听过小周比较 哦，不， 其他 你再也不要去吃小粥。 请继续。好，我知道，因为你们有昆虫，不是， 对对对， 有动物。 没有，我现在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吃水饺，因为我觉得水饺就是给人家幸福感很强。小时候就家里附近的楼上就是那种有那种水饺店，就一进去就有人那边擀面粉，然后弄面粉，然后整个都白白的这样子，就那种北方面食馆的感觉。然后就被擀面啊，面条啊，切面条啊，做酸辣面啊，水饺啊，那个，我觉得那个超有幸福感的。就这样，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他们家族的崇拜的来源吧。 好，那我接着分享我的。 好， 那个 谢谢。 我上周末，我老妈就买了一包水饺皮回来。然后就邀请我和我女朋友陪她一起包水饺，然后她就准备了一锅那个韭菜猪肉馅，然后我就坐下来，洗好手之后就开始坐下来包。我本来坐下来的那一刹那呢，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心的，我觉得就我小时候的印象，包出来的水饺都很辣惨，都很糟糕，都不像水饺。诶，结果上上周的那个周末，我坐下来包水饺，每一个都超漂亮。重点是我离上一次包水饺可能已经十几年前，十年前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那个手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把水饺包得很漂亮，然后我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 因为 然后吃的时候 身体里面累积的水饺能量够了。 哦，真的吗？这是在我老妈那个炉子上锅的时候，诶，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分辨出，嗯，这个是我妈妈包的，这是我包的，就是你知道那个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了。但是我并没有做大量的练习，我只是就十年前包过，现在坐下来，然后诶，突然获得了这样子的能力。对，就是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很久没做一件事情，突然做一件事情，却发现诶，我异常的擅长做这件事情的那种经验，我就突然有这样的那个状态。好啦，这是我的经验啦。细节呢， 那我就分享我上礼拜，应该是礼拜六还是礼拜日的经验吧。就是啊，礼拜六的时候啊，我就从我家的附近的莱尔夫回来的时候，发现诶，我家对面的巷子，就是隔一栋建筑物的巷子那边，怎么有一家卖水饺的，就是招牌就是大家写水饺。然后我想说我这个人很喜欢吃水饺嘛，应该不输蓝豆丝吧。然后我想说诶，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明天我就要来吃这家水饺。然后礼拜天的时候，我当然晚餐的时候就想说诶，好，那我就晚餐去买水饺，就兴高采烈的到那家水饺店，点了20颗水饺。然后因为要等很久嘛，所以我不是要现煮嘛，然后我就等了很久，问老板说诶，老板，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开的？是新开的吧？然后就你知道老板怎么回我吗？ 开15年了， 这家水饺店就在我家隔了一栋建筑物的另外一条巷子里头而已。他跟我说我们这个开了至少有有20年了吧。我说真的假的？我说我怎么长那么大都没有从来没注意到这边有一家水饺店。然后老板就笑我说我眼睛长在哪里，这样是不是都在滑手机。我想说不对啊，20年前也没有智慧型手机了。所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开一家而且还蛮好吃的啦，那20年竟然都没发现家里隔一条巷子就有一家水饺店。 等等， 然后 你是不是进入到一种奇怪的时空？ 没有没有，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子好不好？你这科幻片看太多。 那个老板是不是有握住你的左手臂？ 没有，我后来对这件事非常感到非常奇怪，就是因为我观察他的招牌还有那个价位表都看起来很干净，后来我想说他一定是最近换了招牌，他之前招牌可能很脏，然后最近可能 有 整修，变得让我注意到他，所以招牌很重要，知道吗？ 招牌上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字的组合，组合起来是 help me？ 没有没有。然后 但是是好吃的啦。 对，然后我要说我是从研究所自己跟大学同学一起住的时候，那时候开始爱上水饺。那时候我觉得再怎么好吃的水饺都比不过我自己那个时候读书去大润发买一袋水饺，然后从冰箱里头先挑出我最喜欢我想要吃的数量，通常也都是15颗，然后解冻一下，然后等水沸再把它们倒进去，等它们浮起来，最后再加上一点桂甲万全酱油，是这样念吧？有点绕舌。 你是照广告台词念吧？OK OK， 没有，就是、那个、 我接受 那个自己煮的那个水分恰如其分的，你知道吗？超好吃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爱上水饺，大概是。 但是你去某一个超商买的水饺，它没有冰子吗？ 啊， 不是，我说你去，你不要打脸自己好不好？ 啊、 你刚才说你去超商， 不是超商，大润发。 对啊，你去大润发就是超级，就是一种那个量贩店嘛。那你买的那个水饺、哦，那总有名字吧？ 就是大润发牌，就是大拇指、 哦、 大润发牌 吗？ 我不知道 Oh my god 英文是什么，但是我知道 Oh my god 大润发牌子的水饺给我煮就是超好吃，就是这样。 哇哦哇哦Cool， 我觉得水饺啊要煮到很难吃有点难，因为基本上里面就调味调好。 可是 大润发 的 水饺应该是奇美代工的， 便利商店它只是因为它为什么难吃，因为它真空又保应该是说中央厨房出来然后不是很新鲜的食材，然后它是用微波、 便利商店的水饺仪应该也是奇美代工， 但是它不是， 我要立刻搜寻 帮你煮好它是帮你微波加热，等于它已经煮了一遍然后又微波，那如果你自己煮了水饺放在冰箱然后拿出来微波一遍，告诉你就是会变那样。 哦，原来如此，好我了解。那蓝龙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报告的吗？ 哦，我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一集就大家会 等一下又要分又要拆账了吗？又要拆账了吗？ 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希望大家就好好享受一下水饺这一集，然后去想一下，就是你们在吃水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感触，或是吃到它同类亲戚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嗯，还是住在台湾的水饺好吃，不要去住吃上海的水饺，上海水饺像小笼包之类的，对，是他们有不同的那个地理位置， 上海不是。上海不是也是面食 的？对啊，可是我的意思说他可能小笼包的表兄弟姐妹他们是住在上海。 嗯，哦， 当然上海也是有住在水饺，也是有水饺住在那啊。 嗯， 可以理解。 我是没有那么强的那个地域观念， 而且韩国的水饺很可怜。 是啊， 对， 太北方了，太冷。 因为他们会泡在一个很冷的汤里面，然后让你吃。 啊，这我不知道。 就是冷汤水饺。 日本人有在吃水饺吗？ 有吧，他们也是要包饺子，过年过节啊，要包饺子啊。嗯， 好，我比较没有理解。可以搜寻看看。 水饺是家庭主妇的必备良方，冰箱只要有一包冷冻水饺完全不用担心。 嗯， 再加上一包冷冻鸡块也可以。 但我其实我到现在是有点那个讶异跟吃惊，就是你们两个对水饺的评价都非常高，我很讶异。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食材是新鲜的，然后它的面粉是白心面粉，就是不是黑心面粉，然后我觉得只要就是也不用像什么很会擀面的大师来擀面，不用，就是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很好，水饺就是人见人爱啊，就是很讨喜的一种。 在我心目中它大概就排到应该没有到前十名吧， 内定前十， 好吧？七姐也是吗？ 他对他也是内定前十。 哇，你们两个是北方人吗？ 我就是北方的猫。 哦， 我甚至跟公司的一个同事有约定，如果不知道吃什么，我们就去那个公司后面的那家水饺店吃饭。所以，我们今天我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吃水饺了，今天也吃20颗。对。 你点20颗，有人会说什么吗？ 不会啊。 我跟你讲，这社会就是歧视。 真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也是觉得女生吃到20颗有点太多 了。你怎么可以跟大家一样普罗大众歧视？ 那我最后在这今天这一集也录了蛮长，我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做收尾，就是水饺点15颗，我觉得是 OK， 女生，以女生来说，我对男生女生那个比较，但是如果你点同一种口味点15颗，你会想要搭配其他口味来混搭吗？就是我只想要问这个问题，还是说你就是哦高丽菜猪肉15颗就是15颗，你会想要把它变成5颗5颗5颗三种口味，还是你会想要一口气就是今天就是要吃这个口味的15颗？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好了。 好， 因为我对这个有研究过。 嗯， 就是我最早以前就是属于那种会想混搭的，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说，哎，每次混搭都会一比较之后都会觉得某一个口味不好吃，所以后来我都变得统一一点，15颗同一个口味或20颗同一个口味，就不会混搭了。然后我觉得那样子吃水饺的经验的确感觉还比混搭的好很多。 蛮有道理的， 建议是 一定会有高下这样子。嗯，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选混搭的，但是高下这种东西呢就是取决于你之前的经验值，比如说你觉得有高下对不对，那你就是一口气先吃完某一种口味，第二阶段再吃同一种口味，你千万不要一吃一口吃高丽菜，一口吃韭菜，一口吃高丽菜，你完全丧失了那个意义，你对水饺没有尊敬感呢、欸。 你只把他们当成那个视人民如草芥， 对， 视苍生如， 只是想填饱自己肚子而已，你完全没有品尝，没有欣赏，尊敬他们，没有。你一定要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再吃第二个阶段。你可以混搭，但是请这样做，请这样做。 我个人是那个混搭派的， 我也是混搭派， 而且我个人混搭就算了，我还喜欢先吃一个这个再吃一个那个。 Oh my god， 你去跟水饺忏悔。 但是我都是带着好吃欸，换一个这个口味，我这个也好吃欸，然后再吃这个， 可能 这个也超好吃欸， 记忆力只有7秒， 我心情都、 就是、 真的吗、 就是、对， 我都是带着喜悦来享用它们， 有可能 我没有说 当作是 吃了 A 吃到， 对对对，绝对不会说吃了 A 就选 B， 吃了 B 就选 C、 啊、 吃了 C 就选 A， 这样好啊， 就是、我 这样人格可以，我允许你这么做。 对对对对，好，讲出了三种这个 啊。最后再教大家一个 tips。 好， 水饺呢除了不要跟你同事吃之外，千万千万如果你现在有习惯自己带铁盒便当去公司蒸的人，或是说你要到学校去蒸便当的人，千万不要带水饺。我再怎么喜欢吃水饺也没有办法接受它被蒸过、有 那个皮味很怪对不对， 那个真的是你无法 比酸辣汤面还酸辣汤饺还糟。 我觉得酸辣汤饺至少有酸辣汤的美盖过去，但是那个铁盒里面的水饺，你就觉得我今天要不是不吃你，我下半堂课或是下午的课我就会睡着，或是说我下午上班就没力气、我不得不吃你，要不然我还真的不想吃你。 可怜 了，对，就是他只要在铁盒待过，我们就让他就寝吧，就是入土为安吧，这样子问的。 好啦，那我们最后做了收尾，就是请听众朋友们针对酸辣汤饺的喜好进行投票，喜欢酸辣汤饺的请按小恶魔，不喜欢酸辣汤饺的请按爱心、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有兴趣回馈给我们的话，告诉我们你喜不喜欢点水饺的时候混搭，还是你喜欢单一纯卖威士忌、就是哪一种方法你比较喜欢分享给我们。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就是我们有miss 掉的皇亲国戚或亲戚们啊，你也可以帮我们协寻一下找出来。对、 好，好，那就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好，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